欢迎进入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 Podcast Corner。 两部网络日志，一个爱情故事。 间房好黑，净系得电脑个 mon 发出嚟嘅蓝光。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开始写这个 blog， 我估这个 blog 呢都只是会用来记录一些不是那么开心的事的了。 已经十月了，天气都开始冻了。假如我真的顺利升到班，可能已经准备十二月的考试了。我一定会很努力在图书馆那里温书，然后偷偷地在背囊里拿一块薯片出来吃。唉，可惜啊，我成绩不好，根本升不到中六，现在连吃薯片的机会都没了。一毕业就失业，真是好颓啊。 谢安琪饰演阿阳，李日朗饰演丁木。 网志改编广播剧《部落平衡线》。 今日是10月28号，今日的希望是希望你不要喝得太醉。今早原本很兴奋的，话晒面试入了最后一 round， 好像话剩下三个人争。Marketing Management Trainee， 有哪个大学生不想入跨国大公司啊？十点见工，我九点已经准备好了，又西装又打呔，一副呢懒靓仔的样子，我站在他面前，我很希望他赞我。唉，你们不会估到他最后一开口跟我说什么了，因为我一样估不到。 我想我们差不多了。 什么差不多？ 差不多是时候分手了。 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情，心里面重复着这一句，差不多是时候分手，这一句的情况底下开始我最后的面试。虽然已经是第五 round 了，但还是要填方。旁边有另外一个女仔在填紧方，不过我不知道 interview 啲咩呢。如果可以揀的话，我希望她可以代替而家的 reception 啦，是不是？哇，哎，那个黑口黑面的老女人。 今天是10月28号。唉，我终于知明什么叫双失了。今天我去了一间公司 in reception， 隔离坐了一个都是来面试的男仔。不知道他是不是好像我这样一毕业就失业呢？不过我看他填表的时候都相当冷静。而我呢，我每次填表的时候都像考会考一样，总是很喜欢呢查下隔离那个人张试卷的，扒下那个男仔填了些什么。怎知道他突然扫了我一眼，哇，好在他没闹我。搞了一大餐，人事部那个人说，唉，如果啱嘅话呢，三日之内会通知你㗎啦。三日啊，点解要三日啫？点解唔即刻决定喎？等係好辛苦㗎。唉，真係唔明点解所有大小企业请一个咁普通嘅职位都要过五关斩六将啫。又要考电脑，又要考应对，仲要考英文。我都唔敢高攀做秘书㗎啦。加下做 reception 啫，识咁多嘢做咩啫？真系识咁多嘢啊！我做佢经理啦。见完之后，我去咗机铺揾阿杨，我个名字都系叫阿杨，我男朋友又系叫阿杨，不过写法唔同，不过都够巧啦。呢啲咪缘分咯。佢拎住把枪，咪起一只眼，专心打机嗰个样子，真系好型噶。早知读完中五出嚟都系双失，不如就好似阿杨咁，读完中三就去日本料理嗰度做学徒啦。反正我最中意就系食寿司。 走啦！ 你睇个太阳几靓，成个鸡蛋网咁啊！哎呀， 做乜啦？ 咦，对高踭鞋啊，好乞人憎啊，成日刮痛我只脚。 咩嚟啦？ 伏在阿阳的背脊上面，忽然间我发现我和阿阳都大过了，我们已经18岁，换了成人身份证，大家都离开了学校，正式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我们为什么会一起的呢？几时开始的呢？连我自己都忘记了，只是记得当时学校的人经常笑我们是双羊排情侣咯。 之前四次面试过五关斩六将，今次呢竟然只是得一个面试官，以为是大老板啦，点知坐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一位未到30岁的年轻人，讲都没人信啊。他没问我问题啊，即是他眼望我眼咁望了10分钟，然之后他走埋嚟。 今次 interview 我只有一个问题，如果有男上司骚扰你，你会点做？ 报警。唉，衰紧啦，我在街上荡了一阵，真的有点不敢回家，工又见不成，女朋友又说要走，蛤，又估不到啊，回到家他还睡在床上，还睡得很冧添，整身酒醉，他喝醉酒了就又回来咯。你说我应该怎样？各位 blogger， 听朝早呢，你觉得我应该同佢讲啲咩？唔好饮咁多酒，对身体唔好噶。定系你饮咁多酒，其实系咪好寂寞？ 阿杨孭到我翻屋企楼下，大家仲好似中学嗰阵时咁，喺屋企楼下嘅公园氹氹转，好唔舍得啊！然后他才送我回家。爹哋和妈咪都不在家，他们在诊所，病人一个接一个。那时啊，我在爹哋医务所做暑期工都领教过了。家真的很静啊。开了电脑，我在柜桶里拿了个粉红色的小夹曼出来。这个夹曼是我小学的时候储起的零用钱偷偷地买的，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秘密地带，只是我才可以开的。不过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如果真的要打开它，拿螺丝批撬下就开到了。这个小夹曼里面储了这么多年来的新年生日的利是，唉，利是就越来越少了。我知道了，我真的要快点找到份工作。其实我真的很担心啊。请我啦，找个好心人请我啦，我其实很勤力的。 网志改编广播剧《部落平衡线》，主演谢安琪、李日朗，作者李伯恒、朱佩君，编剧阿亨，原创主题音乐阿 Low。